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5集，木生与姐姐并肩而立，脸上一副岁月静好的神情，心中却犹如一团乱麻，脑中却不断想起林妙妙嘱咐他的那句话， 与其听他瞎掰，不如去问问你姐姐。 阿姐真的会知道吗？即使她知道，真的会告诉她所有人都尽力掩盖的真相吗？过往数十载，从未像这段日子一样充满了连自己也无法消除的迷茫和惶惑。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和美的假象，他伸手戳破，梦便醒了，那该怎么办？他看着慕瑶沉默的侧脸，心里明白，他其实也有话要问他，只是他现在忧心柳拂衣，暂时顾不上他。嘴角带上了自嘲的笑，二人在风中站立，靠得很近，却各怀心思，触不可及。端阳地鸡就像一只护崽的母鸡，妙妙走到哪儿，端阳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到哪儿，盯得妙妙心头火起。 不是，殿下，您老看着我做什么呀？ 端阳靠在树下坐着，肩上还披着柳拂衣的外袍，强行让人事不省的柳拂衣躺在他腿上，连腿被压麻了都坚持不肯动。林妙妙跟他周旋， 不是，我看看柳大哥怎么样了。 不要。端阳搂着柳拂衣，小脸上显出警惕的焦金。 柳大哥喝了药刚睡下，你别打扰他了。 妙妙同情地望着扭曲地枕在端阳腿上，还不时被他轻轻拍一拍的柳拂衣，心道， 哼，这究竟是谁在打扰他呀？ 但他没出言讽刺，只是诚恳道， 殿下，柳大哥曾经救过我一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 端阳的下巴高高扬起，带着养尊处优的女孩一贯的骄傲和不容置疑。 他还救过我三次呢。 他的神色变得柔和起来，想到他为妖物所伤的当下，还顶着一张苍白的脸，对他轻柔安抚。 殿下，不要怕。 鼻子一酸就要哭，可是他想但不能哭。他是华国最尊贵的帝姬，天子富有四海，他便坐拥百川。现在柳大哥受伤了，以后换他保护他，他无论如何不让他再受伤，一丁点都不行。林妙妙见他眼中悬着泪，许久又抹了抹脸，换上坚定的神色，一时间不好打扰他的幻梦，只好朝着不远处的另一棵大树反向走去。走前充满怜悯地看了一眼有落枕嫌疑的柳拂衣的脖子，心里默默道， 哎呀，对不住了柳大哥，没能救你于水火呀。 青铜树皮光滑，枝叶繁茂，是秀气又漂亮的大树。林妙妙将外伤脱下来盖在身上，分外惬意地靠在了树下。不论长夜如何漫漫，今夜都是休息的好时机。 打他，打死他！ 街巷背处狭窄阴暗，落叶和积水都腐烂在这里。清晨的醉汉会在这里旁若无人的小姐，所有的阿扎事情都会发生在无人的街巷。四五个小孩围了个圈，将中间一人死死按住，拳打脚踢。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如同一条濒死的鱼，拼命甩着尾巴挣扎，还真让他在包围圈中打出一个缺口，连滚带爬地冲了出去。男孩的头发齐肩，并未像其他孩子一样束发，而是任由那一头黑亮顺滑的头发披在肩上，面若浮雪，眸似晨星，乍看过去像个有几分惊艳的漂亮女孩。身后几人立刻撒腿追上来，这便立刻显出了差距。 原来打人的孩子们足有八九岁了，身强体壮，被打的孩子最多七岁，身量不足，手臂也纤细，足比他们都矮一头，跑了两步轻而易举地被追兵扑倒。他躺在地上大口喘息，黑葡萄似的眼睛倒映着黄昏绚丽的天际。他开始看天边的火烧云，看得很专注。 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？真是个哑巴吗？ 领头的孩子踹了踹他的腿，他抬眼望过去，紧紧抿着嘴，眼中没有什么情绪。 哎，是个怪胎，从不理人呢。是啊是啊，这个人好奇怪啊。 几个人窃窃私语，对视一眼。 打他， 雨点般的拳头落下来，他伸出手臂挡住脸，肘部的衣袖很快裂开了几道口子。 你们干什么呢？ 横出一道公鸭嗓，孩子们都停下来，眼里迸发出惊喜的神色。 哎，大哥！ 巷子里的孩子王今年13岁了，身量最高，块头最大，第一个迈入少年人的行列。下巴上冒出青黑的胡茬，嗓音也变得像鸭子叫。他穿着一件破烂的绸衫背心，驼着背，手里的棍子在地上一敲一敲，发出堵堵的声音。地上那小孩却不看他，径自坐起来，手脚麻利的便要溜走，秀气的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。 我让你走了吗？ 那白色的小小身影恍若未闻，令他心头火起，几步跨过去，伸手便将他提了回来，摔在了地上。那小孩抬头冷淡地看他一眼，乌葡萄似的瞳，眸光潋滟如秋水，睫毛纤长，眼尾妩媚。他喉头猛地一紧，街巷口最美的豆腐西施都没有这样招人的一双眼。这个年龄出谙世事，好的不学，坏的学了个干净。他心里仿佛有猫爪子在挠，浮躁不堪，对着那张小脸看了又看，回头笑道： 哼，小子们，爷爷给你们表演个好的。 说吧，神色一变， 给我把他按住。 那小孩看着神色各异的一张张脸，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些微变化，慢慢浮上了惊慌的神色。 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 眼前那张脸越贴越近，眼神直勾勾的。他见识过类似的眼神，大概知道那代表什么含义。他拼命摇着头，随着心跳加速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破碎开来。 哎，大哥，你离他这么近做什么呀？ 有小孩子疑惑地问道。孩子王的指头狠狠地捏住他雪白的下颌，刻意在上面留下了两枚嫣红的指印，笑道： 哼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瞎弄。 哦，好棒哎！嘿嘿嘿， 孩子们都似懂非懂地起哄起来。男孩忽然剧烈挣扎起来，宛如鱼死网破前最后的挣扎，一脚蹬上按脚的那个孩子的脸， 反了他了， 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嘴角沁出血迹来。其他孩子涌上来，死死将他按在地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